娃娃和月亮。山坳里有一间小房子，小房子里住着一个娃娃和他的妈妈。山上开着玫瑰花，娃娃说： 妈妈，我要一朵花。 说着伸手就去摘花。妈妈说：花开得多美，不要把它摘下。 娃娃说：只要我喜欢，别的我不管。 树上挂着大蜂窝，娃娃说： 妈妈，我要吃蜜糖。 说着就去取蜂蜜。 妈妈说：别动，那是蜜蜂过冬吃的。 娃娃说：只要我喜欢，别的我不管。 圆圆的月亮升起来了，挂在大树上。娃娃说： 妈妈，我要月亮。 妈妈说：那怎么行，没有月亮，小鸟回来会找不到家。 娃娃说：只要我喜欢，别的我不管。 娃娃说着就往大树上爬。月亮叹了一口气，一闪身就钻进云朵里去了。都快半夜了，娃娃还没回家。妈妈大声喊： 孩子，你在哪儿？ 远远的山跟着喊： 孩子，你在哪儿？ 妈妈戴上一顶草帽，披上一件褂子，走出屋子，锁了门，去找娃娃了。 啾啾啾，啾啾啾， 是谁在哭呀？ 哦，是两只迷路的小鸟。 妈妈不好意思地对小鸟说：是娃娃气走了月亮，害你们回不了家，先到我家过一夜，明天再送你们回家。小鸟飞累了，就停在妈妈的肩膀上。 呜呜， 是谁在哭呀？ 哦，是一只瑟瑟发抖的小松鼠，它到白兔家去做客，回来找不到家。 妈妈听了很难过：都是我的娃娃不好，使大家都不能回家，请你们先到我家住一夜，明天我送你回家。 妈妈抱着松鼠，肩上停着小鸟，先把它们带回家里去。 咦，是谁在门口蹲着，蜷曲着身子直哼哼？ 是一只小黑熊吧？ 嗯，一定是天黑找不到家。 妈妈打开门，先把小鸟和小松鼠送进屋子，出来又把小黑熊抱进屋子，放在床上。 草帽给小鸟当窝，褂子给小松鼠当被单，小黑熊滚进被窝，睡得好香。 妈妈又出门去找娃娃了，一直找到第二天大清早，流着眼泪回家来。 小鸟叽叽叫，松鼠蹦蹦跳。 妈妈说：小鸟小松鼠，你们该回家了，我的娃娃它在哪儿？ 它拍拍被窝说：小黑熊起来吧，你也该回家了。 被窝动一动， 啊，钻出来的哪里是小黑熊，就是娃娃呀。 妈妈抱起娃娃，亲了又亲。 太阳照的树林亮晶晶，妈妈拉着娃娃送小鸟小松鼠到门口。 小鸟小松鼠一起说：不用送，不用送，谢谢你们，我们都认得路，我们自己回家去。 Thank you.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